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重磅双减政策来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一时激起千层浪，校外教培行业岌岌可危。意见指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教师校外有偿补课、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一律禁止。国家为何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政策的重点是什么？长期以来，教育培训离教育二字到底有多远？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你好，各位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你好，陈毅。 最近啊，中办国办呢是发布了教育领域的一份重要的文件啊，被简称是双减政策。所谓双减呢，一个是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另外一个呢是要减轻校外培训负担。那么两位觉得呀，国家为什么会出台双减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当前教育环境当中的哪些不良风气呢？楚老师。 这个双减政策呢，事实上是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最关键的呢是我们当下的学生的负担确实太重，导致了我们学生的身体出现很多问题，心理也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很难正常的成长发展，自主性不足，被动性很强，这样下去呢，对未来一代人的成长发展呢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多年以来，我们都在致力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可是总体上来说呢，我们的学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在最近这些年呢，还有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那么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在新的情况下的一个具体的措施。 是的。江老师，您觉得国家为何会出台双减政策，针对的是我们目前教育环境当中的哪些不良风气呢？ 实践部里面针对于整个这个双减政策的解读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政策更核心的就是针对于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小学的课业负担太重的问题。因为课业负担太重，实际上对于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大家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们因为是课业负担太重，更多的去关注到的是学科类的分数，那就必然会出现短视化、功利化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孩子的成长，他的全面全方位的这种发展，立德树人的这种教育培养的这种方向和理念来说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目前教育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和教育整个的这个家校和社会之间的互动，那么必须要严厉的出台一系列的这种政策来及时的予以干预。 是。那么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呀，相关文件就已经指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短视化、功利化的问题，特别是呢校外培训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比较突出。另外呢，这些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啊，校外的这种在线培训啊，各种特别大的广告牌，那么随意的资本化运作，教育行业呢似乎变成了逐利的一个产业。那么校外教育培训离我们所说的教育二字啊到底有多远？双减之后啊，校外培训行业是要彻底凉了吗？楚老师您怎么看？ 校外培训机构呢，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发生变化。事实上呢，当这个校外培训机构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课程来获得它的收益，并且在 通过教学来获得它的回报进行这个运转的时候，它可能它跟教育的还有比较大的相关性，但是当它成为一个资本运作的平台的时候，那不同机构呢就会相互竞争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这个它的价值取向呢就转向以这个获利为主要的目标，而不是以育人为主要的这个价值取向，这样一来它就会贬值。那么事实上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很多的培训机构啊，它成了一个融资的平台，成了一个资本角逐的一个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脱离了教育基本价值取向，就会把学生参加培训，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培训机构作为一个逐利的手段，那么家长和孩子呢都成为培训机构的逐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异化为跟教育没有太大的相关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培训机构呢就背离了教育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背离了教育的规律，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所以这次治理呢事实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尽可能的让这个学校内部的教育呢承担责任，担当起教育的这样一个责任，让校外培训呢能够冷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校外培训行业是不是彻底凉了呢？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能有点过。事实上呢，只要校外培训它的定位发生变化，从培训者转为教育者，从这个一个逐利的机构转化为改进的机构，就是在它的这个内容啊、数量啊各方面发生一些变化，它还是可以回归到教育的一个改进者这样一个定位。那么如果是这种定位回归了呢，培训机构依然还能够发挥教育的作用，并不能够简单的说是彻底凉了。 嗯，是的。那姜老师，您觉得校外培训机构啊，离我们所说的教育二字有多远？那么在双减政策之后，校外培训行业是要真的凉了吗？ 我想首先，校外培训机构它应该有的位置是什么？应该是辅助和补充，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整个在教育，无论是从金钱还是到精力，还是从时间上成为一个主体，我觉得这是对它的应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定位。但是之前这段时间，因为市场化运作，因为资本的介入，以及市场上针对于孩子的教育的这种不断的内卷的这种市场行为，导致我们整个拔苗助长的情况特别的严重。整个这套政策出台以后，会不会说校外辅导机构就凉了呢？这个实际上也是目前教育圈子里面大家在讨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去考虑我们的问题。如果校外培训机构你是越位了，你是带着抢跑了，那么请你回归到健康的你应有的位置上面去。我想校外培训机构依旧可以有它的市场空间和它健康发展的这个余地，因为对于教育需求来讲是非常个性化的。我们以一个家长培养孩子，还是希望我能够给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更满足孩子个性需求和健康成长需求的这种个性化的服务。那么在这种强烈需求的引导下，我想课外辅导机构的存在一定是有需求的，也一定是能够有相当的市场空间的。但是如果还是说我们想暴力，我们想抢占校内培养孩子教育孩子的主场地位，我想是不可能了。 嗯，是。那么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啊，我们看到网友呢也是纷纷留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人就陈述一种现象，说现在不报几个培训班都感觉自己不是家长。那么还有的家长呢表示担忧，说按下葫芦浮起瓢，马上呢就会转到地下啊，出现一对一上课，费用会更贵。也有人呢是持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呢从教到考都将迎来里程碑式的革命啊，相当的期待。还有人说呢，现在学科类的校外教育培训呢不火了，那么艺术类和兴趣类的教育培训的春天就要来了。那么两位怎么看舆论对于双减政策的各种反应啊？在双减政策的指导之下，校外培训会以什么样的面貌继续发展呢？楚老师。 由于不同的人他 他的认知啊，他的经验，他的判断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各种各样的说法呢是很正常的。在这次双减政策文本出现以后，肯定是对现有的培训机构是一种抑制，对培训机构的这个资金投入也会相应的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社会要做适当的调整。那么这些各种舆论呢，事实上我觉得只是这种调整过程当中的各个发表的意见。对于在双减政策下校外培训机构，我们要从多个方面去看它。一个方面，可能它对教育、对学校有绑架、对教育干扰、对一些学生的负担的加重呢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社会主体，它又接纳了一些就业的，又是一个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多面的角度看呢，校外培训机构说要转型是必然的。这个转型呢，我认为主要的方向就是要转向学习的服务，为这种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减少学科培训的内容，增加学生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的服务。事实上呢，在多年以前呢，我就跟这些做培训机构的一些管理者就说，我说你们如果仅仅盯着分数，就没有未来。一定要找到自己独特的内容的，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方向去做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呢，我觉得也很经典哈。他说，如果我们不盯着分数，我们就没有现在。事实上呢，这很多培训机构在这些年呢，主要是通过提高分数，获得自己的获利空间，然后相互比拼，通过谁提高分数更有效，来获得跟这个同行的这个相对优势，那么这种一比拼呢，事实上就恶化了整个的环境。那么接下来，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呢，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就必须在怎么样满足学生多样化成长发展需求上面去想点子，去想办法，才可能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的方向，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是的，那姜老师您怎么看啊？舆论对于双减政策的各种反应呢？ 我们先来说政策，这次政策在制定和可行性上面都做了非常完善的规定和要求。比如说艺术类的、素质类的，原来我们从备案制已经到审，包含在线的这些培训，它的审批和它的资质管理要求会更严格了。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像原来有一个人感兴趣，我随便注册一家公司，我就可以给针对于孩子去开展培训了。他的整个的管理，从审批到教学到管理到整体的监管的机制，我想这一套系统一定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规范。这个实际上是家长需要去考虑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大家为什么要去参加培训？除了说我们能够给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是升学。我们在升学考量的时候，可能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说我们的原来中小学，包含在考更高的学府的时候。你的培训或者说你的这个拔苗助长，对于升学有用，我们家长就会去购买服务，就会不断的去减，提高整个升学的门槛。那么，这个主场，如果我们反过来把校外培训市场，把它尽量的让它回归到它该有的位置，而让校内的整个的教育教学更加规范，质量更高。我想这个分工合理了之后，同时我们在升学和招生的这个渠道，让它更理性、更客观，从孩子的评价上面更多元化，而不仅仅是分数。这一系列的改革一定也会对于我们不断的去让家长不断的去参与培训，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实际上是家长，家长实际上要考虑。不断的把孩子本来应该去接触大自然，去享受自己美好童年生活的这个时间，用课外辅导班去排满，真的就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吗？你将来这个孩子将来就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 独立有独立思考并且有独立社会担当的社会人吗？我想可能家长也要去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把教育孩子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方向更加理性化一些，去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和节奏。那只有这几个层面我们都完全的互动起来了之后，我想可能一个真正纯净的为孩子健康成长的这个教育环境才能形成。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我想我们的孩子会是更健康、更自信，同时也是更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下一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各层需要考虑的是，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是会考试的下一代吗？还是说有社会担当、健康人格的下一代？这个事情是需要考虑的。我也相信，无论是从社会到政府监管，到学校，到家长，因为双减这个政策，也会不断的去复盘，不断的去反思，并且不断的去调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信号。 嗯。是，那您觉得在双减政策指导之下呀，校外培训机构未来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和姿态继续发展呢？ 嗯，我想校外培训机构首先针对于学科类的，现在已经明确要求了，必须是非盈利性的机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还是打算以暴利的这种经营理念去在经营你的培训机构的话，这基本上是不可能了。所以培训机构必须要回归到教育教学个性化服务的这个本身上面去，吸引考生和家长，而且可能要放平心态，想一夜暴富基本不可能。那你想继续在这里面去从业，更多的实际上是考量你的教学质量和你的服务质量，包含你的个性化服务的这个水平。除此之外呢，我想可能培训机构更多的有很多实际上现在在转型，从义务教育或者说是从这种学科教育打算去转型，去做这种素质类的，或者说有些转型再往职业教育方面去做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前提下，实际上对于这些培训机构来说是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它本身的原来的资源和它要转型的方向实际上差别是蛮大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想可能对于真的是对教育有情怀，对教育这个行业或者说服务考生和家长这个事业有热心的人，我想可能最后留下来的真真正正的是这些人。我也相信这些人真的是通过自己兢兢业业不断的这种积累，不断的去为考生和家长去提供服务，我们整个教育培训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产业，它也会越来的，它的质量和发展也会越来越健康。那么真正的是以逐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我想可能会逐步的最后被洗出去，被洗到其他行业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里面去。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产业的发展，包含真正对于学生和家长他的这个需求匹配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是的，校外培训呢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正轨，告别为分数论，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因材施教，找准定位。那么除了要减轻学生的校外负担之外，校内课业的担子能否卸下呢？又该如何卸下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重磅双减政策来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一时激起千层浪，校外教培行业岌岌可危。意见指出，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教师校外有偿补课、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一律禁止。国家为何大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双减政策的重点是什么？长期以来，教育培训离教育二字到底有多远？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兆辉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再次欢迎两位。 那么在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是谈了双减政策当中校外培训减负的部分。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校内减负的这个部分。那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呀，不仅要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更要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啊，让学生呢在校内能够学足学好，降低家长送孩子啊参加校外培训的这种冲动。双减政策特别提出呀，要全面减压作业的总量和时长。但是现实情况我们看到啊，一部分家长觉得孩子的作业太多了啊，熬夜才能写完。不过还有一部分家长就觉得孩子作业太少了啊，就会到处的主动给孩子找一些习题来做。那么对于作业总量和时长可以说是众口难调，政策的倡导跟落地实施应该怎么样有效的衔接呢？楚老师。 实际上多年以来呢，我们政府都强调这个对中小学作业，特别是对低年级的作业应该是限定，然后这个政策呢应该是从2013年2014年出来以后呢，效果并不理想。不理想的原因呢，我当时在有媒体问我怎么去执行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应该是怎么去操作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可能对现在依然有效的话，就是作业的最终决定权应该是在教师。为什么呢？只有教师才能够了解他所面对的学生的学业的状况，哪些需要练习，哪些不需要练习。但是呢，教师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被学业成绩绑架，就希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呢，他超量的布置作业。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有个矛盾，这作业的布置作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肯定是学生的学习状况。所谓众口难调啊，不同的学生他学习状况不一样，那么他应该布置的作业量是不一样，而且布置作业的内容也是有差异的，这样才能够解决这问题。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就应该清楚应该是怎么去布置作业，布置作业的主体应该是谁，怎么样让这个布置作业本身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发展，而不是根据一个对所有学生好像是相同口径相同数量的这样一个作业布置原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是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通过专业的方式解决专业问题，而不能简单的靠一刀切的指令来解决问题。 嗯，是的。那姜老师，您觉得对于作业总量和时长啊，现在家长一方是众口难调，那么政策倡导跟落地实施应该怎么样的去衔接呢？ 我觉得首先作业量的多少并不能直接代表学生学业水平和学习的效果。我觉得作业的多少可能只是满足家长的一个，就是看着他在写作业，哎，我就放心了，孩子在学习。但是孩子在学习，真正学习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我想可能这次双减里面更多的提的是，我们要减时间，但是提升作业的质量。那么实际上这个要求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实际上他的工作量和针对于他的教学的要求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杆。那最后怎么去衡量你的作业和教学质量，而这个作业和教学质量如何能够跟孩子，包含这个孩子的本身他的学业和家长的这个满意度如何来进行沟通和协调，这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在我们下一步教育教学改革里面会去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次提出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并不是你的作业多你的质量就能够提高，你要优中求精，然后提升你整体的教育教学质量。另外一个提出来了一个叫多元化的教育教学，要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家长真正需要的。所有的孩子都做一样的作业，这有些孩子可能根本就不会做，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很快的就他根本就不用学他就会做了。那么我们针对于孩子的不同的需求去进行分层分段的个性化辅导，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最后才能真正的达到提升质量的效果。 嗯，

教师造成了更多的工作量和压力。实际上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政策包含预算包含资金上面更多的要去解决老师多劳多得的问题，这样的话才会让老师他的工作有收获感有成就感，同时在收益上也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才能够长期的运转下去。否则我们总是要求学校和老师出台一个政策，学校和老师就要不断的去奉献，那最后很可能就会导致没有人想当老师。所以这个环节我们看护是最基础的，在看护以上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学校已经在做很多多元化的这种解决，就是在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课程辅导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收费，如何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如何让老师和学校有收获感而不是只有压力，这个实际上在各地的后续政策上我相信会有更多更细致的政策出台。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这次的双减政策还提出呀，要积极的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建设啊，加快缩小教育水平的差距。同时呢，在考试方面也要说到降低考试的压力啊，不排名、不要唯分数论啊等等。那么两位觉得双减政策啊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也就是我们的学校未来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楚老师， 这个双减呢，最关键的呢。一个影响因素是学校之间的均衡。如果学校之间已经实现了均衡，或者是均衡得很好，家长就觉得孩子的进哪个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进哪个学校呢，也不是要有太多的培训，或者个补课，或者提高分数的这种强化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学生的学习负担也自然会减轻了。双减的目的就能够更有效的实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实现学校均衡或者是更高程度的均衡，是未来我们实现双减的一个长远或者是长期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采取措施才能够实现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是全国95%的县都通过了均衡验收，老百姓的感受呢，并不是那么，就是均衡，没有这个验收的均衡那样的感受。所以接着下来，我觉得哈，就是作为教育管理部门，一定要进行双减的同时，要继续强化学校之间的均衡，强化这个均衡的措施。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它是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人，这个不仅仅是培养这个孩子考多少分，对学生的评价一定要从他的德智体美劳多个方面进行评价，而不是仅仅看这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这个要全面的去评价这个孩子，而不能够是单一的按这个考分来评价这个孩子。只有建立这样一种评价，我们的培养的学生呢，实际上才会是一个健全的个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培养什么人呢，最关键的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这个是一个基础条件。 是的。那姜老师，您觉得双减政策传递给社会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的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我想可能学校培养人一定是全面发展的嘛，就是首先身体健康，思想品德是优良，然后有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包含后续在学习上面能够有自己的明确的这种发展方向和目标，一定是这种叫我们叫五好的这种下一代，一定是我们从整体教育上面，无论是教还是育，就是教学和育人上面我们都需要去做到的。 是的。双减政策的出台呢，给焦虑的教育抢跑现象踩下了刹车。教育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全面培养，培养问题解决者，培养终身运动者，培养责任担当者，培养优雅生活者。而这些能力绝不是考试和分数所能决定的，让教育聚焦于人的发展而不是分数和排名，